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昨天我们谈到外籍人士喜欢的城市当中呢，有一个呢是成都。那成都为什么能够和东部城市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呢？外籍人士在评价一座城市的时候呢，他们会考虑哪些因素呢？好，那么想了解具体的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作为中国西部的一个重要城市啊，成都在2015年和2016年的西部城市排名中呢排名第一，但是呢跟全国相比啊没有进入到前十名，因为呢它与东部城市相比啊相对的弱一些，被排在了十名之外。好，这是说在以前的情况下呢，成都在区域排名当中还是不错的，但是在整个全国的排名情况呢不是很理想，没有进入到前十名啊之内。好，那么看看第一部分的翻译。 As an important city in western China、中国西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成都 rank first， 这里面又出现了一个排名啊，有一个动词出现了，叫 rank， R-A-N-K 这个词。这个词呢原来呢作为名词呢是指一个人的级别哈，特别呢在部队当中哈，你的这个官衔是什么样的哈，用这个 rank。 那么这里面呢作为动词呢表示一个排名哈，谁谁谁三宝垒或 something rank， 那么说 first 表示第一名， rank second 表示排名第二。同时这个词啊后面加上 ing 呢， ranking 表示呢一个人或一个学校的排名，特别呢是指一个学校排名的时候呢是经常使用的，比如说 the university's ranking 哈，它在全球的一个排名，或者是说呢在一个国家的一个排名，经常会用这个词 ranking 哈，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一个排名这个词。 Rank first among the 2015 and 2016 western capitals 啊，在西部城市的这些省会当中排名第一， but was weaker 啊，但是呢它的整个排名呢会相对的弱一些。Compare with 啊 ，compare with 与谁相比呢 ？Eastern cities 啊，东部城市。我们知道呢，东部的城市呢，包括经济基础啊，相对呢比西部呢可能略发达一些，所以呢，在整个排名的情况下呢，成都啊没有进入到前十名 ，and was excluded。这里面没有用 include 表示包含在内，但是呢，这里今天用的是 exclude。表示排除在外的意思。那么成都呢很不幸被呢 was excluded from the top 10， 被排除了在这个前十。那么今年啊成都排名第八，这个第八呢是全国的第八哈，非常的不容易，超过了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能够进入到前十的原因呢是主要在保护外籍人士权利和评估政策等方面的一个便利性方面呢超过了很多的啊其他的东部城市。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is year, however, Chengdu was selected as the 8th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China. 今年呢成都的这个排名啊位于全国的第八啊，在这里面呢被选为第八，用的动词呢 was selected 啊，被评选为被挑出来啊作为第八名。A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China， 超过了一线的城市啊，用这个词的 surpass， 我们学过这个 pass， P-A-S-S 表示走过或略过哈，但是加这个 sur 呢， S-U-R 呢表示超过的意思啊，超越哈，是非常好的一个词。 surpassing first tier city， 一线城市啊，我们这个词一线呢在前几期已经讲过了，这个 tierTIER 哈，现在我们经常会聊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以及呢新的一线城市等等哈，表示说那些经济发展这个势头特别强势的那些城市啊，叫做新一线城市。像深圳、广州呢，都是传统的一线城市呢，成都今年呢超越了这些传统的一线城市哈，用的词呢 surpassing first tier city like 深圳的广州 in the area including 包括了它的 effectiveness 效率非常的高。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expats， 保护外国人的这个权利，以及呢 convenience， 便利性 on evaluation policies 啊，在一些评估啊政策等方面呢一些便利性。所以说成都能够脱颖而出呢，一个呢是它的一个有效啊，工作起来非常的有效率，用的 effective， 用它的名词呢 effectiveness， 以及呢它的这个便利性啊 convenience 啊，两个词啊。所以说通过这两个因素呢，成都今年呢脱颖而出了。好，那么看一下其中的一位外籍的评审专家，他的名字叫 Michael Reed。 Michael 呢是投票小组的一名专家，他是国家千人高级外国专家计划中的一名。他在投票的时候写道，成都的生活条件非常好，人民啊非常的友善，公共交通非常的便利，还有呢让他能够留下来的一个原因呢是成都的美食。 Michael Reed, an expert from the voting panels, 投票小组的一个专家， who is on the list of National 1000 Talent Plan for High Level Foreign Expert, 啊，翻译成中文的是千人高级外籍专家计划的一员啊，所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端的外籍人士啊，那么用的呢是这个 talent 啊，是一个人才了。 wrote of his vote is the nice living conditions 啊，非常好的生活条件， friendly people 啊，友善的人， and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方便的公共交通， together with amazing food here 以及呢令人特别着迷的那些美食啊，用的 amazing food here that lure me to stay， 这个 lure 这个词 L-U-R-E 呢表示吸引啊，能够把一个人留住的意思啊，这个 lure me to stay 啊，它其实呢也可以换成 attract， 但是用这个 lure 呢 L-U-R-E 呢它表示说那种非常口语化的啊，能够把一个人给他留住了哈，就留住一个人，首先呢要留住他的尾。好，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是呢成都能够呢在今年哈脱颖而出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那么外籍人士在考虑一座城市的时候呢，除了说便利的交通，还有呢非常友善的人，以及呢这个美食，其实呢还有其他的因素哈，选择在某一个城市呢长期的居住和工作下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当被问及哈在中国工作最吸引人的因素的时候呢，那么中国有大量的工作机会，这是呢位居榜首的一个首要的原因。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When asked about, 啊这个 ask, 啊询问 about the most attractive factors, F-A-C-T-O-R, factors, 因素啊最吸引人的因素 of working in China, the country's abundant job opportunity, 哎用的是一个呢 abundant, A-B-U-N-D-A-N-T, abundant, 表示大量的。大量的 job opportunities, 大量的工作机会 top the list, 在这个所有的原因当中呢位居榜首哈，用这个 top the list, 这个字我们学过了， top, 表示呢在什么什么东西的上端。那么中国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前景啊分别占 55% 和 47.9%。政府的政策的公开透明度和生活条件被选为最具有吸引力的重要的原因，这是说呢外国朋友他们选择在中国居住和生活呢非常重要的几点。那么第一个是 China's job opportunities 啊，工作机会 and economic prospect 以及呢经济的前景啊，这个词经济我们学过 economic, 这个前景啊我们用这个 future 也可以，但是呢用这个 prospect 是更加的正式一些哈，表示对未来的一个期盼，对未来一个展望哈，就 prospect, P-R-O-S-P-E-C-T, prospect, 两个词 economic prospect, account for, 又出现了占有哈它的这个比例哈，占有的一个百分比 account for。这个词组呢我们昨天聊到了哈，它呢作为动词表示占有哈，占据的一个比例 55% and 47.9% respectively。 Policy openness 政策的一个公开透明度， Policy openness and living conditions of expats already working there were selected as the most attractive factors 啊，非常吸引力的一些因素了。那么对于中国的经济的前景非常看好，那么这些外籍人士对中国的这个工资哈，对于这个钱哈是否满意呢？那么近七成的外籍人士呢对 他们在中国的薪水表示非常满意哈，所以说满意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么 nearly 70% of expats express satisfaction 啊，表达了他们的满意的那种心情啊。satisfaction 哈，这个词我们学过哈，表示满意 satisfaction， 前面跟这个 express 表达哈合到一起呢，表达了一个满意的心情 expres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salaries in China， 对中国的薪水表示非常的满意。那么这个 salary 哈表示说固定工作的这个薪水哈，还有一个薪水呢叫做 the wages， 还有呢叫 pay，但是呢这几个词呢不太一样，而这个 wages 呢它表示呢相对的工作的这个级别呢略微差一些，或者说呢不是非常固定的工作的话呢会支付呢叫这个 wages， W-A-G-E。 如果说相对比较固定的哈、或者说我们在政府啊学校啊大的公司里面工作的这个薪水呢会用这个 salary 来表示，而这个 pay 呢PAY 呢是相对比较泛指的哈，比如一个人的收入啊，它可以是非常高端的收入，也可以是那种临时性的哈，就是不稳定的收入，用这个 pay 都可以的。这个满意度呢也有一定的地域上的差异哈。那么来自杭州、合肥和广州的外籍人士呢表达出了特别高的一个满足感哈。那么杭州的比率呢达到了 83.8%， 合肥呢80.1%， 广州呢76.7%，它都高于平均的70%的这么一个比例哈。工作生活在杭州、合肥和广州的外籍人士呢对自己的工资呢更加的满意。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re was geographical differences as well。 我们学过 geography 是地理，把这个词呢稍稍做一个改动叫 geographical， 同时它的发音发生了变化哈，名词是 geography变成了形容词呢 geographical difference， 地域上的差异哈。As well, expats from Hangzhou, 合肥 and 广州 express the strongest satisfaction， 表达了最强烈的一个满足感哈，非常非常的满意。那么近年来啊，为外籍人士提供便利的工作许可和签证服务，让政府呢在政策和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努力呢都有所提升哈。因为呢我们的政策呢越来越便于哈这些外籍的专家在华工作哈，同时呢还有更加便利的工作许可证的这个发放，以及呢签证服务呢同时政府呢在工作的力度上呢也有所提升，让外籍人士呢感觉到整个的满意度呢在不断的提升。好，那么看这句话的翻译， In recent years, implementation ofconvenient working permit 啊，一个便利的工作许可 work permit， 有时候也可以叫做 working permit。 同学们同时注意一下呢，这个许可这个词呢 P-E-R-M-I-T 呢它的发音不是 permit， permit 是动词，而名词的话是 permit， work permit 或者是 working permit。这个工作许可的发放呢更加的便利，以及呢 visa system 啊，以及呢签证的这些系统啊 for experts boost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on policies to cities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让这个政府呢在制定政策以及呢提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方面呢的努力呢进一步的加强了。那么一位哈我们的政府官员说到呢，为外籍人士呢提供便利的工作许可和签证服务呢，这些呢都为吸引哈国际人才建立了有竞争性的一个平台。同时呢我们必须大力哈营造呢良好的环境，让外籍人士在中国开展创业和创新。好，我们看一下一个便利的一个条件的实施呢叫 full implementation 或 implementation 哈，这个词反复出现了几次了，虽然有些难，同学们争取呢给记下来 implementation 哈，它的一个实施，它的动词呢是 implement， 所以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 implementation of convenient work permits。 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工作许可and the visa for expats 啊，为这些外籍人士提供的这些便利条件 build a competitive platform， 建立了一个有竞争性的平台哈。这 competitive C-U-M-P-E-T-I-T-I-V-E competitive 啊，竞争性的一个平台 for attracting 吸引那些 international talent 国际的那些人才哈 ，international talent。We must create 啊 ，we must create， 我们必须创造一个 a good environment， 好的环境 for experts to 让他们能够呢两个词，一个呢是能够创新，另外呢是能够创业啊。这个创新是 innovate，innovate，I-N-N-O-V-A-T-E 这个词我们讲过了哈，创新 innovate， and 然后呢创业呢是 start。Business in China 啊，两个词 ，innovate and start business in China 啊，创新和创业。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As an important city in Western China, Chengdu ranked first among 2015 and 2016 Western capitals, but was weaker compared with Eastern cities and was excluded from the top 10.This year, however, Chengdu was selected as the 8th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China, surpassing first-tier city like Shenzhen and Guangzhou in areas including the effectiveness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expats and the convenience on evaluation policies. Michael Reed, an expert from the voting panel who is on the list of national 1,000 talent plan for high-level foreign experts, wrote of his vote.It's the nice living conditions, friendly people, and a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together with amazing food here that lure me to stay. When asked about the most attractive factor of working in China, the country's abundant job opportunities top the list. China's job opportunities and economic prospects accounted for 55% and 47.9% respectively. Policy openness, a living condition of expatsalready working there was selected as the most attractive factors. Nearly 70% of expats expressed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salaries in China. There was a geographical difference as well. Expats from Hangzhou, Hefei, and Guangzhou expressed the strongest satisfactions. In recent years, implementation of convenient working permits and visa system for expatsboosted government's efforts on policies, the city's working and living conditions. Full implementation of convenient work permits and visa for expats builds competitive platform for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s. We must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expats to innovate and start business in China. 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校车游。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Now, today we have a story about Peppa and her friends going on a bus trip. But where do they go? Do you want to find out? Are you ready? Three, two, one. Let's go.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School Bus Trip. Ding, ding! Peppa and her friends are going on a school bus trip. Let's check you are all here, says Madame Gazelle. Here, cries Peppa. Today, begins Madame Gazelle, we are going on a trip to the mountains. Hooray! Cheer all the children. They're going to see the mountains. Nice! Ding, ding. The bus has arrived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The road is very steep. Come on, bus. You can make it. Everyone cheers. Oh, I hope they can get to the top. Fingers crossed. Ding, ding. Oh, phew. The bus made it. Look at the view, Madame Gazelle gasps. All the children look out over the valley.Ah, isn't it beautiful? What can we see? We can see some trees, we can see another mountain, and of course the bright yellow sun. Ding, ding. Wow, sighs Peppa loudly. Wow, wow, wow. Peppa hears in the distance. What was that? She asks quietly. It's your echo, Peppa, replies Madame Gazelle.Ding, ding.